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话里话外，见天儿来，还是听众最有才。手机收听特别帅，轻轻松松就下载。不是捧各位啊，就是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列位、众位、各位在其位、老几位。哎，每一位，哎，都是金牌捧哏啊，也不只是锄禾师傅啊，燕林师傅啊，毛毛师傅啊，啊 JYP 师傅啊，各位老师傅们，哎，真的不是捧您啊，咱们这里头呵，这个生活当中呢啊，当然这个带一点贬义啊，但是我这儿不是，我说这个词儿不是贬义，就是这个接下茬儿。说实话啊，这个尤其是现场的，为什么说咱们这广播呀，它这直播，哎，尤其是就是这个啊，不才立新为您主持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，这一到了直播呀。哎，这个特别需要大伙儿紧着跟着接下茬，热闹喜庆，而且最重要的精彩，这是一种啊脑筋儿风暴，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。哎，这头几天呢有朋友啊，这也是我呀，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事儿，哎，我还告诉您说多接下茬，这不叫接下茬，这就叫捧哏。这个预防阿尔茨海默症，为什么他这个是短时间之内刺拉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出来，你甭管是哪位啊，什么杜尚啊，远航都是笑口常开，你看他一接那下茬，那是转瞬之间，他这还比那个人家那说相声的，哎，那个还跟咱这真没法比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下茬是事先俩人商量好的，不然的话，你突然当这个谁呀、啊，捧哏的跟这个逗哏的来这么一声，来一句呀，那位还真接不住。他那人家都底下，人家都已经是排练好的，咱这可不是现抓现编的，感觉这个脑筋儿啊，这里头啊。脑神经擦电光石火，嘿，来灵感了，张嘴就来，这是本事。哎，所以说咱们这节目里头，立新是您的学生，多多的跟您学习，我的课堂就是咱们这个聊天室。哎，但凡想是给立新当先生的都来啊，哈哈哈哈啊，这么招呼一声。对了，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哎，拿这个直接就听广播。而且呢，周一到周五咱们这个直播的时候，您过来咱这儿听听上有聊天室，进得聊天室，哎，这个是个互动交流的很好的平台。除此之外呢，麻烦您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就这几个字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号，这上头也有立新的直播。哎，而且那上头叫我们那个就不是聊天室，那叫弹幕。哎，弹幕其实也是啊，大伙儿跟着里头发言倍儿热闹。哎呀，我这就着急呀，我跟您说，好家伙，这又是聊天室又是弹幕，我是想跟大家，我看各位的那个回复回应倍儿可乐， 啊，我哎呦呵，我这太着急了，我这个，但是不行啊，我这嘴停不下来呀、啊，啊，我得给您先忙活这个呀。回头啊，我珍藏各位，哎，这个甭管是弹幕是聊天室里头下了节目，嘿，翻回来我慢慢的看，啊，等于是。我这儿给您有听众说，哎，你这读报啊，跟那单口相声似的，嗨，哎，到不了人家那个境界，人家是演员，艺术门类，咱这没有，啊，这，学习是，但是肯定不是一回事啊。但是呢，我下了节目，食堂打了饭，嘿，吃一口饭，看一眼锄禾，再吃一口，再看一眼杜尚，再吃一口，再看看特美普，啊，嗨。啊，哎呦呵，好，那就是我的享受了。快过节了啊，这个有这么一句啊，防火防盗防螃蟹，那位说没有，防火防盗是有啊，有啊，防火头一条，哎，这个这是头几天吧，啊，通州来一把火，你看这也是电动车，哎，所以说呀，这个啊，水火无情，特别是快过节了，方方面面安全这个事情咱呀、啊、都坐在头里，哎，到时候咱踏踏实实的过节，是吗？你看火吗？水火无情，哎呀呵，新婚呐、啊、哎呦高兴啊，啊，那倒是，哎，讲究，人家这户人家结婚讲究在哪儿？福建宁德当地呀、啊、办喜事，在这个洞房之内啊，为什么说讲究？这都过去早年间的事情，你现在很少有啊，都有电灯泡啊，屋里头开着那个什么各种灯光啊之类的，你新房嘛，婚房透着高兴，人家不是，你看把灯都关了啊，楼上楼下黢黑一片的。哦，婚礼办完了，新郎新娘休息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还在底下那个给来宾敬酒呢，这儿办着酒席，哎，楼上婚房，但是呢俩人事先商量好，咱们来个高雅的，哎，讲究精致的婚礼，嘿，得是弄得跟那这婚结的啊，得跟西厢记似的。那时候您等会儿，好像这西厢记啊，最后这个莺莺跟这个谁呀、啊、跟这小张啊，小张师傅啊，他们俩人好像没走到一块儿去，嗨，就说吧，就说，哎，婚礼啊，这个婚礼得搞得跟这白蛇传似的。那时候您等会儿，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小许同志啊，哎，就别同志了啊，这小许哥们儿他后来跟他这娘子啊好像也不太好啊，闹点矛盾，我知道啊。啊，就说呀，就哎，讲究这个恩爱，夫妻恩爱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呢？洞房里关了灯，点蜡烛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哎，过去啊，过去有，现在没有吧，讲究，嘿，两口子早早的这个下楼敬酒之前到了自己婚房里头，点上蜡烛，点了几根洋蜡，嘿，点上蜡，你讲这过去人家古人啊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哎，一会儿就打119，你不是，你等会儿吧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对呀、啊、两口子聊天，这就是古人的这个啊，人家这个日过日子，两口子高雅聊天，一聊半宿，哎呀，四书五经啊，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之间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的荒丘。那说您等会儿，这二位是说评书的啊，两口子都是说评书的，不是，我就说呀，我就说他们之间就对这个词儿，哎，对词儿，你看两口子商量好了啊，下来开始敬酒，没多一会儿就开始打119，为什么呢？着了，点啊，点洋蜡，好，整个的，哎呀，倒是好，好在是没有人员这方面的受伤啊什么之类的，对，哎，这倒没有，大伙儿都在外头呢，正吃饭呢，但是这新房婚房里头进不去人了， 烧的，哎呀，这被我褥子铺盖呼铺，哎呀，沙发呀，好家伙，就剩劈柴了，哎，哎呀，这火可厉害了，告诉您说，啊，你看，所以说嘛，防火，这咱之前啊，别说我没跟各位托付这事儿啊，哎，特别是单位里这个领导，你说这会儿领导未必听，他们下面人听啊，啊，对对对。防火这是一门，还有防盗，哎，防啊，就是哎，防小偷。嗨，那位说这个很安全，没有，谁说的？朝阳群众就发现了。朝阳群众，哎，朝阳群众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屡屡的建立了功勋。啊，对对对，维护社会治安重要力量，朝阳群众，哎，复姓朝阳，名群众，表字好人，行了，那是一个代称，我知道，在哪儿斗个庄，小区这儿，咱说实话啊，这也不是说朝阳群众警惕性多么的高，确实警惕性不低。啊哈！但是呢，这二位啊，哎呀，这二位贼偷啊，这二位偷爷，哎，偷爷啊，呵，太缺乏职业敏感了啊！你说你这偷东西，当然这个说实话啊，我倒是没有实践过，哎，这不能实践，对对，我要实践的话，您就见不着我了。哈哈，对，我就说，这琢磨这行，他怎么也得是。啊，敲门言声的，是不是？哪怕各种成语，什么瞒天过海啊，啊，这啊，是吧？嗯，啊，指东打西呀、啊，不是，就说呀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，你怎么得来这个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二位啊，背着包直接就进去了，进到小区之内，挨着楼，挨着单元坐电梯，甚至于挨层。啊，每一层逐层他进行这个作业前的调研，嗯，就甭调，这还调研呢，是监控上都显示呢，电梯一开，一个拿那腿给别着那电梯门啊，对对对，这是脚力，哎，怕这个老是等电梯耽误时间，这咱还做生意做买卖的，他们也管这个，哎，管这个叫做生意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一层啊，挨着门，当然不，他不敢敲，往那个就那锁眼儿啊，就那个啊，那门镜里头啊，打外头往里头，睁一眼瞄一目，哦哦，睁一眼瞄一目往里头看，嗯，哎，这户，哦，这户没人，但是不行，这门还是有点厚，弄不开，哎，这户门薄，哎呦，坏了，有人。要是老人呢，妇女还好，哎呦呵，大老爷们儿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膀大腰圆，哎呦，身形壮硕，嚯，这家伙，这位练举重的吧？那算了，干不过呀。这二位，你想他这么明目张胆，那街坊四邻怎么也发现了？哎，这看这俩人干嘛呢？这是？哎哎，我说。不是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们这个转转，行了，后来就报警了。警察来了之后，把二位给控制住啊，过来看看吧。打开包一看，嚯，这家伙，哎呀，各种的开锁工具呀、啊，哎呀，说你们这是啊，我们这是看着节前啊，看看能不能来这么几单，嗯。节前下单，然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合适，嗨，行了，没有行业抓起来了，你看，这就说防火防盗，这个大伙儿都懂啊，这老理儿都明白。这里头给各位啊说一条，各位不太懂的，许是不太懂，当然也有人可能懂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这隔夜的螃蟹，为什么说别得防螃蟹？啊，这月份正是得吃，你看，正甩籽呢，嗨，就别甩籽了，我就说呀，螃蟹，嘿，大闸蟹，嗯，好，阳澄湖大闸蟹正吃的时候，告诉您说， 这个螃蟹千万千万别吃，隔夜的螃蟹不要吃。嗯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看，甭管您是想不想请立新吃，都别吃隔夜的螃蟹。那就说得了，您自个儿就别往上这说了啊啊，没我的事儿。对了，吃螃蟹不请我是吧？哎，可以，无所谓的事儿。嗨，这都经常在这个聊天室里头聊，您只要是来就成啊。我们这个不能跟您这儿又喝要吃要喝，这不对啊，不对不对。嗯嗯嗯嗯。当然，您要是主动送呢啊，这我们也不能要啊。那说怎么这一听这螃蟹，一说起螃蟹怎么这么多话，就说真事儿吗？河南郑州，哎，河南郑州医院里头来了这么一位病人，这个20岁小伙子呀，哎呀呵，这个难受啊，浑身就抽上了，都到了抢救的份儿上了。现在呢，哎，经过治疗好了，出院了，大好人一个。但是大夫特别嘱咐，以后可别着了啊，可千万别，他就是吃这隔夜的螃蟹。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蒸的螃蟹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是炒啊，有那个饭馆里面有那个啊炒螃蟹那个啊，有啊，哎，那个可能还好。当然那个呢最好也别隔夜吃，他那个你要隔一天那味儿就不那么新鲜了。最主要的啊，咱就说甭管什么螃蟹千万别隔夜吃。哎，你甭管是蒸的煮的焖的溜的熬的炖的都一样，别吃隔夜的螃蟹。这小伙子就因为吃这个，结果你看吃住院了。哟，这闹肚子能抢救吗？他是脑膜炎。哟，哎呀，这你看，所以也不是只说的螃蟹。哎，过节嘛，你就哎难得加了来啊，这个亲戚朋友是吧？哎呦呵，串个门子之类的，哎，那吃点好的，是啊，这个至少得摆在桌上好看啊。哎，这螃蟹您注意，如果您实在担心不敢吃的话呢，就说啊，甭管就是隔夜的肯定不能吃，要是新鲜的螃蟹呢，您要还是不敢吃，那您交给我，嗯，啊，这个我这方面我是有一定的勇气的啊，甭管您给我多少斤，我都能给它吃下去，嗨。没有要这个的，咱就开个玩笑，哪能真要？这你也明白是吧？咱玩笑不能当真。哎，这就说了，这个向人家曲艺演员学习，这我们这行一样，触类旁通，哎，也得向其他的行业借鉴这个好的经验。新版《大隋唐》哟，嚯，这家伙那位说这立新长能耐了，《隋唐演义》都会，你哎。好家伙，这了不得了，《隋唐演义》里头问一问，考考您，有一位好汉爷，哎呀，大肚子那个胖啊，身形魁梧，骑在马上，嘿，大高个儿啊，他善使的兵刃是一口大板斧，善使斧子，他的绝活就是三板斧。跟这个敌人对阵啊，对面来了个将官，这位大斧子先抡起来一个力劈华山啊，这叫劈脑袋啊，劈脑袋，从上到下这斧子下来，呵，力大势沉，哎呦，把那位吓得赶紧就或者躲避或者怎么着，哎，这个其实是虚招，斧子往回一收，搬这个斧头，哎，往外往前对着对方那嘴啊，他不是两马对头吗？一推这个斧转就是那斧子那个尾巴那尖儿啊，把这尖儿对那位的鼻子尖儿走你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踢牙啊，劈脑袋踢牙。那位看呀，这要踢上，那踢的就不是牙了。整个鼻子都豁了，好，往后一闪身，这时候这两匹马就等于是错开了，两马一错，那个叫他们叫一错这马镫，就跟人似的，一错这肩膀，就这功夫，这位斧子再抡回来，平着扫出去，这招叫什么呀？掏耳刀，知道了，啊，您说那位是程咬金，程之杰。啊， 瓦岗山的好汉。哎，这就说到这个大隋唐，呵，发生在重庆梁平区大关镇安乐社区。那位说没有，程咬金不是那儿的，我没说程咬金。有一位老人家啊，他们那地方啊，哎，人家那地方风俗习惯，我估计程咬金应该去过啊，是他传过去的。人家四川啊重庆那地方就讲究掏耳刀，哎，有个名字叫采耳啊，知道知道，采耳，哎哎，就是给您掏掏耳朵，耳朵里头有这个脏东西给您掏出来啊，说这个哎呦舒服。经常人家说哎咱咱啊这去掏掏耳朵，其实是当着什么呢，市民，当地市民出去坐那儿掏耳朵，人家专门有做这个生意的，就跟休闲聊天啊是一个意思，一掏耳朵得掏一天，哎，那耳朵就掏坏了。我就说他跟那还喝茶呢，啊，还那个吃瓜子花生呢，啊，还掰了个龙门阵哦，啊，对头啊，哈哈，这位老爷爷上街上掏耳朵，有一妇女，哎，给您过来过来，哈哈，多少钱呢？不，谈钱干嘛呀？谈钱伤感情啊！我这就是免费检查，看看您耳朵里头有病没有。哦，这也不是真正的掏耳朵，来，让我看，哎呀，把老头吓一跳，你干嘛呢？你机撩，哎呦，大爷，你看看你，嘿，哎呀，你这耳朵里面，嘿，耳结石啊，肾结石、胆结石转了耳结石，哎，没有这么流动的，我就说。耳结石啊，哎呀，你看这石头子儿，嘿，这哎呀，这石头子儿跟陨石似的，哎，把老头吓一跳，这不，哎，我是真的，可不真的，你看，在我手掌心里头，这就刚才我给你抠出来的啊，这么大个儿，好，鸭蛋似的啊，哪有那么大个儿啊？后来人家当地的公安机关管这个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这女的是江湖郎中，哎，她其实就是江湖骗子。她那个掏耳朵，这其实也是提个醒，快过节了，咱甭管是去哪儿，商业的这个什么场所呀，或者到外头旅游啊什么之类的，这难免的事情。碰到这个，你不太了解，不要贸然尝试，问问当地人，人家知道，哎，这就是行骗的。怎么个行骗法？那个他是个戏法，那块小石头子儿就在他手里头，哎，趁你不注意他攥着，然后呢，哎，假装的，呵，假模假式，哎，我给你掏掏，哎，看出来了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啊，这啊，这怎么着？最损的是什么呢？还有一种更损，把那小石头子儿本儿趁你不注意放耳朵里头，哦，那回头给掏出来呗。掏呢有可能就掏不出来了，哎，呵呵，这太吓人了啊，可说呢，净这个事情，包括出去玩还是开车，尤其是啊长途的旅行特别得注意，有些个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啊，对，有这个说走就走，那好家脾气暴啊，新版的千里走单骑，现在这音儿啊变过来了啊，过去念骑，现在你说骑也可以，千里走单骑，知道，大红脸，哎呦呵，关大爷啊，关二爷，对，关二爷是刘大爷的兄弟啊，打从湖北，对，后来去了湖北了，荆州吗？不是，他是从咸宁，湖北咸宁，哎呀呵，情绪失控啊，好家伙，开着他那个啊赤兔私家车呀，啊，什么呀，突一骑绝尘，这谁呀，这是湖北咸宁有一位年轻姑娘跟那男朋友吵了架了，这情绪一失控，您猜怎么着，把他妈扔了，哎，你等会儿，哎呀呵，这口气咽不下去，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吧，跟谁闹别扭，跟男朋友，把谁扔了？把他妈扔了。男朋友他妈不是，是自个儿的如假包换的亲娘。这是怎么个操作呀？可说呢，他生气了，下车，都下去。 他这一嚷嚷，老太太害怕呀。他男朋友也下来了，搀着老太太，得得得得，咱别惹他，咱惹不起，可不是吗？哼，我给你们来一段千里走单骑啊！突，有打咸宁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一趟走下来真的是千里，哎，这没瞎说，打咸宁从高速上走啊，他去了广州了。哎呀，打广州又到了湖北赤壁了，你看。这跟关二爷有关系吧？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后来让警察发现了，哎呀，你这不行，那个你得赶紧回去。好容易，哎，这算是弄清楚了。啊，有这个事情？有啊，有这事儿吗？你看看，立心读报说不停，天下大事看分明，有事儿没事儿就放平。哎，据说躺着也能赢，是，就是下棋是吧？不是。躺着下棋，哎，不不，就是躺着上班，没有这活，躺着还上班啊？就是可说呢，其实上不上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躺着，那倒是，躺着永远比那个坐着他舒服，那也未必，躺着时间长了他腰难受。但是人家说了，咱们躺赢，追求的就是这个，追求谁呀？哼，当然这种人不多，但是也未准就没有。哎，还告诉您说，就现在啊，还真有这么一批人。其实也不是现在，头几年就有了。啊，这年轻的，当然是年轻的了。你要说上岁数的，他不躺都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得躺医院里了。啊，老爷子是吧？哟呵，糖尿病啊，心脑血管，到医院住院去，打针吃药住院，那不得躺着吗？不是这个，就是年纪轻轻的。哎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啊，你说他识文断字吧，他没什么文化，哎，那叫识文断字，我这文凭跟这儿呢，啊，国外的，是不是啊？国外的啊，大日本克莱登大学，克莱哪有这大学？可说呢，嘿，了不得啊！结果呢，人家说了，哎嗨，工作干嘛呀？工作多累多费事啊。躺着赢，我躺着就能赢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一天到晚的老早八下的，打早上起来，呵，赶紧弄完早点，呦呵，又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学校有时候不到点还不开门啊，就说呀，你看赶紧上班，你这个多累呀，干嘛呀？你们这不是瞎折腾吗？这叫瞎折腾。哎，咱们就不受这累了，躺着就赢。其实有的啊，即使上了班了，他追求的也是躺赢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那样就没走心。他在楼道里头啊，电梯里头，你看他那样啊，大眼睛睁着啊，眼大无神啊，走路啊，呵，跌跌撞撞啊，说话恍恍惚惚。是，你要跟他说点别的，比如说吃饭，这他灵，到哪儿吃饭，嚯，网红餐厅这儿能打折，嘿，那儿能啊什么满减，这哎，这他能算。哎，咱说出去玩，嘿，这我太熟了啊，哪能订好的酒店呀、啊、呦呼，他一门灵。你要说点工作啊，啊业务，嗯 啊这个咱们这个完成这个业务的这个指标啊什么之类的，为听众服务，咱们节目创新，你说什么？但是呢，人家有理想。哎，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啊，您把那口倒过来吧。嗯，追求，对，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啊，就是得个纵锅的信威奖。嗯，就您这口音呢啊，也可以，就说呀，哎呦那个，呦呵，得个奖啊，出个名啊，呼，哎呦呵，拔个尖儿啊。问题是呢，有基础吗？奋斗了，努力了吗？打从零干起了吗？干嘛从零干起？那他太费劲了，躺着赢。个别的就有那人啊，哟呵，好家伙，连房都没找着，大学毕业走出大学校门，房都没找着，就想着，哎呀，我多怎能成为马云、马布里和马化腾呢？哦，这是新时代三马啊，哈哈，对啊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好好高骛远，有这样的相声里头专门讽刺这路人。哎，所以说什么呢？这种人也不只是今天有， 过去也有。 二哥三哥，你们这就走吗？啊，老妹们，我们都分完了，我们还得那边安置安置，新安家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，过两天老妹们，再给你倒房，接你上我们那儿住去。不是，你们都分完了吗？一指着家具东西，你们都分完了吗？都分完了。不对吧？你们想想，还有一样没分的吧？还有没分的？是吗？哥仨也听全愣了，还是老妹妹心眼多，我们都忘了。您提个醒吧，还有什么没分呢？还什么呀？这妈怎么办呢？妈怎么分呢？还是拿绳子把勒死分三节啊？还是活着拿刀剁三块啊？那谁敢呢？那个， 哎，你看这过去旧社会，哎，就是指着老家，现在也有叫啃老，有没有？当然多数呢，咱就说这想老是希望着躺赢的年轻人啊，当然这个数量不多啊，这是极个别的，但社会上真有，在网上一天到晚什么他零喊口号零，哎呦，拧着眉攥着拳瞪着眼跺着脚丫子，哎呀，厉害啦，哎呦，呵，支持我爱国，好啊，落到实处啊，啊，落到实处怎么干呢？做点什么呀？坏了，坏了啊！你看看，哈哈，就这种人也有呢，个别的，哎，也靠另外一种手段，他是点躺赢吗？ 年兄，咱们得给他出题呀。这说这怎么出题呀？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。你回头他要坐不上来中不了，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不这儿有卷子吗？干脆我出题，我说你写，他们俩人给办了。一个说一个写，完了俩人这么一看，写完了一瞧，行，还好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。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，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，这可太下不去了。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，得了，给中个第二名吧。中了个第二名，一字儿没写。 你看这事闹的，这说相声生活当中，这相声是笑话，搁到生活里头，这可就不是笑话了。得嘞，不得了了，感谢各位，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的谈。